应有关北约的提问时，批评北约是美国维护霸权、操控欧洲安全格局的工具，同时代发展潮流背道而驰，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再次对阿富汗早前地震导致的灾情表示诚挚慰问，又说中方对阿富汗人民遭遇的困难感同身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及企业等各方力量将加班工作，积极落实对阿富汗的紧急人道援助。王毅和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通电话时表示，首批帐篷、毛毡等物资正通过包机运往阿富汗，其他救伤物资亦将尽快交付。他说在阿富汗的中资企业已经作出行动，救援物资都在运往灾区的路上，中方愿意根据阿富汗的要求提供更多雪中送炭的帮助。穆塔基感謝中方慰問，表示中方的援助充分體現兩國之間的傳統友好。日經平均指數報26,895點，升2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2.59美元，賣出1,823.1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35.56，瑞士法郎0.957，加元1.287，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新光中心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新光中心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石硖尾的窝仔街去白田街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坑东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阿公角街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行车会慢，咁而家排到去御龙山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天时暑热拣饮品，用自家制沙冰取代果汁或者汽水，冇咁甜，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欣田村月田楼、东涌影湾园、月桃轩十一座、北角百福花园、加福阁、北角宝马山道24号、枫林阁二座、何文田胜利道9号、海泉居、天水围天颂院、颂月阁、何文田村景文楼、大埔大园村泰乐楼、大埔太和村福和楼、筲箕湾爱东村爱平楼、 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大， 我系旧日的竹枝嘅车淑梅啊， 唱本变太盘，耳筒变头盔。 啊，嗰阵咧，我就坐喺直播室里边，幻想自己玩紧碰碰车，一下子咧就谂到呢句口号啦，仲谂埋个节目名叫做《周末碰碰车》，里边咧有个环节叫做梦想成真嘅，王奕咧都因为咁样而做咗歌星嘅咋，你有冇参加过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减少，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28日，新增1873宗确诊，社交距离措施延续两周至7月13日。 卓尔居广场海港酒家累计41人感染，酒家换气量低于标准。 云咸街枪击案再多6人被捕，暂未起回涉案枪械。 乌克兰有商场怀疑遭导弹袭击，地方政府指最少13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新冠病毒咧，而家都有唔同嘅变种病毒株咧喺度出现紧嘅。一啲疫苗嘅制造商咧都系研发紧一啲新一代嘅疫苗，睇下可唔可以预防一啲呢一啲新嘅变异病毒株啦。咁其中咧系研发针对变异病毒株 Omicron 第二代嘅新冠疫苗嘅一间药厂啦，莫德纳啦，早前喺接受南华早报嘅访问嘅时候咧就话，正就一啲嘅相关嘅疫苗申请喺香港使用咧，系同政府沟通紧啦。咁就话同政府嘅商讨已经踏入系后期，亦都话咧系已经承诺咧系最快今年第四季咧可以提供到至少800万剂咯。咁嗱，不过政府发言人咧就喺回复一啲报章嘅查询嘅时候咧，都话系未收到莫德纳嘅新冠疫苗嘅认可申请嘅。咁会唔会真系讲紧系今年第四季有一啲新一代嘅疫苗咧，尤其是係針對 Omicron 嘅一啲變異病毒株嘅咧咁。另外早前咧，輝瑞同埋BioNTech 嘅初期實驗室咧嘅研究亦都顯示，新一代嘅佢哋嘅新一代疫苗啊，對於變種病毒株 BA.4 啊、BA.5 呢一類咧，都有一定嘅中和作用嘅。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萧生，早晨。 早晨，崔俊明。头先讲到南华早报嘅一个报道啦，咁佢哋就系联络到有关于美国药厂莫德纳方面嘅代表，咁就话咧系莫德纳同香港政府系已经系商讨紧、倾紧啦，就可能会引入咧即系全港首只针对 Omicron 嘅即系叫做新一代嘅疫苗啦。咁以你所知，其实而家好多药厂系咪都系研发紧呢个新一代疫苗，而个进度方面又系如何咧？喺各间药厂，你了解到嘅情况系点？ 是嗱，其實就除咗莫德納啦，其實就輝瑞、BioNTech 咧，都其實應該同政府傾緊嘅，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第二代嘅疫苗咧，主要係針對 Omicron 嘅，咁而家流行嗰啲即係 BA.2 或者 BA 嚟緊會係南非最終最初嘅南非 BA.4 同埋 BA.5 咧，咁所以藥廠咧都係同唔同嘅國家咧去商討，咁香港都唔例外嘅，咁其實就除咗莫德納。據知咧，就輝瑞 BioNTech 咧，都其實都係商討緊，究竟年尾啊，咁其實咧年尾嘅意思即係最快應該係年第三季咧，就會應該要有可以有貨去到香港。咁但係咧就嗰啲數據咧，就喺呢個初期暫時嚟講咧，莫德納又好或者輝瑞 BioNTech 咧，其實啲數據仲未係出到去即係公眾可以睇到嘅。咁就相信佢哋會提供數據俾衛生署啦。 或者香港政府啦，咁先至商讨究竟系买边只疫苗啦。 嗯，其实而家去到咩阶段啦？点解嗰啲数据系暂时都未睇到啦？同埋成日都话要年尾先至可能研发到呢一啲新一代疫苗，嗰个嘅关键系咪即系赶系喺可能譬如流感高峰期之前，定系有啲咩原因咧？咁同埋就算头先讲话莫德纳嚟讲就话。佢根據報道所講咧，最快今年第四季啦，至少800萬劑啦。你頭先話輝瑞啊、BioNTech 嗰度，你有冇話幾數量方面係如何嘅？ 嗱其實就個莫德納話800萬劑咧，就佢哋自己講啦，咁就唔知道係咪同政府即係達成啦。咁就好明顯就未嘅，因為你一定要有數據支持，同埋係咪800萬咁多咧？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政府不嬲以嚟都唔會話一次過買曬800萬劑嘅，即係可能係分批啦、分期啦，甚至乎可能會唔會兩隻都每樣買啲啦，咁都有個可能性嘅。咁究竟點解會即係而家就係講緊即係入邊隻啊，同埋即係啲數據咁少未面世？因為佢哋等緊世界衛生組織咧，究竟係應該係用邊一個株型嘅？因為輝瑞BioNTech 咧，其實佢哋嘅研究咧。是有兩個，一個咧就係純粹係 Omicron BA1，咁另外一個咧就有兩個嗰個株型嘅，就係有呢個原始株型，再加埋原始株型嘅意思即係武漢嗰陣時，就是、武漢個病毒嗰個株型，再加埋 BA1嘅，咁所以咧佢有兩個株型，咁而莫德納咧得一個啫，就係呢個原始株型再加呢個Omicron BA1，咁所以咧其實佢等緊世衛。俾究竟係容許，即係好似我哋流感咁啊，即係流感針咧都有唔同嘅株型啊，咁佢要等世衛去批核，同埋俾啲藥廠去決定究竟係用邊種株型，係一個株型啦定兩個？莫德納咧就一定要兩個嘅啊，因為佢一個株型個數據唔係咁好啊，即係冇乜效。咁而呢個輝瑞 BioNTech 咧，就兩個株型或者一個株型咧都可以嘅，都有啲效嘅。 咁所以換言之，莫德納係只係得一款，即係原始株型，再加埋先你話 Omicron BA.1 嗰個，係咪有機會出現就係世衛未必係俾佢哋用呢個株型，咁佢哋研發呢一隻就未必免到世喎？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嘅，不過就睇翻趨勢啦。咁其實兩個株型就比較比較嗰個抗體中和抗體嗰個水平就會高啲嘅嚇。咁所以個趨勢又會咁。當然一個株型都可以嘅，不過呢個就係純粹係輝瑞。呢、這個 BioNTech 先有呢啲數據，咁所以要睇翻呢啲啦嚇，咁所以到而家為止，點解啲數據又未出啦？第二就話未有決定邊個株型啦，咁所以而家講咧就比較早啲嚇，咁所以可能莫德納公司就比較積極啲啦，想早啲講出嚟話自己喺香港就同政府傾緊，咁其實間間疫苗廠都同政府傾緊嘅啦，啊問題就係話世衛決定究竟嚟緊年尾嚇就係邊只？株型先至啱咧嚇，呢個先係最重要嚇。 嗯，講到邊只株型先至啱啦，咁大家都關心到呢啲變種病毒株咧，不停喺度演變啦。而家有啲即係地方都流行緊 BA.4、BA.5 咁。就算去到第三、第四季有啲新一代疫苗，係咪可以跟得上呢啲變種病毒嘅演變咧？係咪可以再係即係有效咁去應付到呢啲變咗種嘅變異病毒株咧？BA.4、BA.5 嗰個嘅效力，針對呢一啲病毒株嘅效力又係如何咧？咁？点睇咧？到时去到可能又变咗好多噶咯，又 系啊！你个问题问得好啊！大家都知道啦，以往嘅流感针咧，都系世卫决定嚟紧嗰半年后，究竟系边个流行先至决定去制造疫苗嘅。咁而家药厂咧就正正类似咁啦，因为其实佢哋嘅研究咧都系讲紧 Omicron 嘅 BA.1 吓，因为点解咧？佢哋嘅临床研究都系早啲噶嘛，唔会而家嚟研究噶嘛，即系起码都半年前嘅研究，所以佢个。株型是 BA.1 嘅，咁如果暫時有數據是可以對付到 BA.4、BA.5，即係而家開始流行嗰只，即係喺南非發現嗰只咧嚇。咁咧其實咧就係得輝瑞 BioNTech 係有數據嚇，就佢嗰啲株型咧就可以對抗 BA.4、BA.5。咁其實都有關係嘅，因為點解咧？就算你打入去個身體係 BA.1嚇，咁但係佢哋都有一啲嘅相互嘅免疫嚇，製造啲抗體咧都會有機會對抗 BA.4、BA.5。不過問題嗰個效能就唔係咁高咁解啦，咁所以世衛又要決定咯，就會唔會即係真係博取嗰陣時候決定係製造或者採取邊個株型喺疫苗裏面咧？會唔會好似流感咁，就係話不如 BA.4、BA.5 啦，咁仲好啦嚇，更加針對性啦。咁呢個都係要睇翻世衛嘅決定。不過有研究已經發現到啦，其實 BA.4、BA.5 咧係 BA.2 嘅變種嚟嘅，即係都係一個。 分支嚟嘅啫。啊，咁所以其實都係有個免疫嘅如果真係打咗針之後咧，個免疫反應都可以對抗呢啲 Omicron 嘅 BA 唔同嘅 BA 嘅變種 嘅。嗯，嗱，而家以香港嚟講，都有唔少嘅市民係打曬三針噶啦。咁日後有呢啲咁嘅新一代疫苗出現嘅時候，係咪打曬三針嘅人唔使打？主要係針對某一個階層或者某一個針數嘅人先至要再打，定係打曬三針嘅人都有需要再打嘅咧？ 係。这个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来的，因为其实市民都想关注究竟我打了现在三针或者甚至乎有些人打了四针是不是应该第二代都要打呢？那就根据辉瑞 BioNTech 那些，因为其实辉瑞 BioNTech 那些研究就比较多少少数据同埋或者佢哋都有啲即係個透明度比較高啲。嗱，第一佢個研究咧就已經去到六個月噶啦嘅細路個 B B 嬰孩嗰度啦，就比較已經冇以前就讀個年齡群組一慢慢先放啲數據出嚟，但係佢哋第二代咧已經去到由六個月開始噶。好啦，咁如果未接種任何疫苗，首先講未即係市民未接種任何疫苗咧，最基本都要打第二代，要打三針第二代啦。咁如果佢本身市民係接種咗兩針嘅，咁咧就要打多一針。如果好似大部分而家醫護人員啊或者市民打咗三針，咁咧其實就打多一針第二代就足夠噶啦。咁即係基本嚟講咧，即係總之無論你係第一代第二代，係以三針為主咯。因為其實已經有研究，好多研究已經證明到咧，打兩針嘅新冠肺炎疫苗咧係無效抵抗 Omicron 嘅。千祈唔好以為啊，兩針夠啦，做乜嘢要人打第三針啊？即係我之前就好似有啲學者就話打兩針得噶啦，咁其實唔得嘅。所有研究大部分研究都證明要打三針先至可以抵抗 Omicron。 即係我想問咧，你同唔同意而家即係有幾款嘅一啲新一代嘅疫苗嘅藥廠都研發緊啦？到時喺香港係購入嘅時候都係多於一款咧咁。同埋譬如過往都係科興啱同埋呢一個 BioNTech 啦。日后呢新一代疫苗系用另一个药厂又有冇问题 咧？其实都系噶，即系呢个又好问题嚟嘅，即系会唔会即系我哋叫抽针会好啲，同埋嗱永远都系有得拣啊最好噶啦吓，咁会唔会除咗呢、這个大家都知道啦，莫德纳同埋辉瑞 BioNTech 都系同一个技术平台 mRNA， 会唔会有啲灭活嘅咧？第二代嘅咧，即系而家国内做紧嘅咧，会唔会即系灭活系喺国内嚟嘅？另外就找一個平台就是 mRNA， 無論是莫德納或者輝瑞 BioNTech， 咁就會各市民就會有得選擇啦。咁同埋咧，你有呢啲溝針咧，其實都對即係睇翻以往研究嘅經驗，發現到咧，佢哋製造抗體嘅能力都會高啲嘅，咁同埋即係會強啲嘅，係啦。 OK，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崔俊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咁。另外就想同大家講下，同尋日都有關係。尋日我哋訪問到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啦，提到話一啲而家院舍長者咧，如果被列為密切接觸者、確診性嘅密切接觸者嘅時候咧，就要送去亞博館等等咧，係接受呢個檢疫嘅。咁但係話，如果同樣係作為密切接觸者，一啲嘅爆疫院舍嘅員工咧，就可以喺屋企做檢疫。咁佢就提到係咪可以考慮部分情況下咧，係可以俾一啲長者、密切接觸者都好，係可以原址留翻喺院舍度做檢疫咧。咁又請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佘医生，同唔同意安老业界有啲咁嘅意见，话有啲长者密切接触者都好啦，都可以谂下喺原址检疫咧，尤其是一啲疗养级别嘅长者咁，点睇啊？呢个？ 我非常贊成嘅，因为譬如我哋睇翻上一波个情况咧，其实好多时咧就啲长者一懷疑有病咧，就送曬亞博館或者送曬醫院咧，其實令到咧個醫院個醫藥系統崩潰咗啊！咁我哋經過上一次個教訓，因為上一次冇準備，今次有前車可鑒嘅話咧，今次咧其實應該盡量唔好移動啲長者，咁長者喺原址嗰度照顧咧，咁就會更加好。因為呢個 Omicron 其實唔係雖然係你見到都傳染力好強，不過咧對長者嚟講咧，就算慢性病嚟講咧，如果有打針咧，其實傷害都唔係好大嘅。咁如果佢哋喺度就算喺醫院，就算如果佢冇乜嘢咧，其實咧，如果係懷疑密切接觸者咧，喺院舍嗰度咧，咁我諗對成個醫療資源嘅運用咧，會好好多咯，會係。 你自己觀察到將啲即係密切接觸者等等呢一啲嘅長者咧，運去亞博館呢一啲嘅隔離檢疫中心個問題喺邊度？ 其實啲長者好淒涼嘅，你見到咧嗰啲係佢自己都唔知道咩事。 咁樣就送咗去一啲陌生嘅地方，咁又個照顧者又唔同，食嘢又唔同咁樣，咁變咗咧對佢嚟講咧好焦慮啊，同埋有時好多時會有啲情緒嘅問題嘅。咁而運送嘅途中咧，亦都有時都會即係對個長者嚟講咧都係幾辛苦啊，因為你坐車啊，要運送咁樣，咁對一啲比較多病患嘅長者嚟講咧，咁係一個相當大嘅壓力嘅係。 但喺亞博館喺當時，譬如三月同而家比都可能好唔同喎。當時可能人手有啲唔足夠啦，現時可能成個配套啊，照顧長者嘅情況環境又可能有啲唔同。而家係咪都仍然係堅持呢個諗法，就係原址係一個值得考慮嘅？ 其實唔係主要人手問題而係對長者嚟講咧，我哋覺得邊樣嘢對佢最適合嘅。我哋都唔係考慮人手嘅問題，而係佢長者咧，佢住喺嗰度嘅話都繼續住咧，講咧佢自己舒服啲啊，同埋個照顧者都一樣啊，環境一樣啊，燈光又一樣嘅話咧，就變咗好啲。去到亞博館咧，你見到個，如果你未去過亞博館嘅話，你將只瞓咗喺間好大嘅窩裏面，對住上面好似天個天花板黑色嘅，其實嗰種將啲好驚嘅，以為自己去咗地獄嘅嗰時都可以。 但呢個都好視乎到本身個院舍成個環境係咪合乎一啲要求啊咁樣噶嘛？你覺得如果真係要做到個院舍係可以原址檢疫嘅，個院舍自己本身應該要有啲咩條件咧符合咧？ 其實咧，院舍咧，其實嗰啲員工咧，其實都好多時都已經有呢個防感染嘅措施嘅啦。如果呢個咧，呢個防感措施係2003年開始，由沙士嗰個時代咧，已經慢慢建立起嚟嘅啦。咁只係知道呢個 Omicron 咧，其實傳染力太強啦。咁變咗就好多時咧，就呢啲咁嘅措施咧，都唔可以完全100%可以制止到，而人只喺呢個老人院爆發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個病情嚟講咧，上一次如果我哋送曬啲長者去亞博館啊，去急症室嘅話咧，你見到個情況咧，就慘不忍睹。咁變咗就變咗有病嘅都，我見到好多有病嘅都入唔到醫院，咁以致到死亡率咧好高下。上一次都我哋係全世界死亡率最高嘅，即係以 Omicron 嚟講。咁經過上一次教訓咧，咁我哋今次咧應該唔可以再重蹈覆轍嘅啦。如果再將啲長者送曬去亞博館滿曬嘅話，又周圍塞嘅話咧，咁第一件事咧資源會亂嘅運用啦，第二長者係辛苦，完全冇好處。上一次嚟講，咁跟住咧就再令到個，譬如又令到亞博館崩潰滿曬啊，跟住急症室又排隊啊，咁要去翻同樣嘅老路嘅話咧，咁我覺得係一個，我諗係一個悲哀嚟嘅。 我而家當我假設可以有一個情況下可以係喺院舍度原址檢疫啦，但係本身個院舍有啲乜嘢嘅做法係做得更加好，令到唔會一啲密切接觸者同一啲唔係密切接觸者嘅長者都溝埋一齊，造成一啲有機會嘅傳染咧，咁點睇咧呢個人？ 其實院舍個支援咧相當足夠嘅，即係喺院舍裏面咧，而家好多時都有醫院管理局嘅老人科嘅外展隊啦，衛生署有醫生咧，亦都有自己有私人嘅一啲私家嘅社區醫生上去去支援佢哋嘅。咁因為每個院舍嘅環境都有好唔同嘅，咁佢需要醫護人員嘅支援咧先得嘅。咁如果我哋個支援係冇削減到，而我哋可以，譬如特登，如果邊啲係長，邊啲院舍有問題嘅話，我哋會派啲醫生上去，咁去幫助佢哋嘅話咧，我諗個效果會好啲。而上一次我哋就係啲好多時連醫院嘅醫生都唔上去，咁啊變咗就因為醫院都壓力太大，咁變咗就啲院舍咧就頂唔順，就送曬去急症室。上一次就係咁樣，咁今次我哋應該唔可以，我諗我哋要主動出擊咯，啲醫生要係啦。 除咗話派醫生主動出擊之外咧，有冇話譬如院舍入邊本身夠唔夠一啲即係隔離或者做檢疫嘅房間係隔開唔同即係一啲密切接觸者同埋唔係密切接觸者嘅長者，需唔需要咁樣去隔離分開嘅咧？喺院舍入邊。 間間院舍有啲唔同嘅，所以都好難一概而論嘅。咁要睇翻院舍嘅環境啊、個大細啊，以至到佢個實際嘅環個間隔嗰度點樣啦。咁所以咧都唔可以一刀切咁樣去講係啦。 尋日咧同阿李輝即係安老業界嗰邊傾開咧，佢都話提到而家長者嘅接種率咧都唔低啦，無論係打咗兩針定係打咗三針咁。另外都提到話一啲爆疫啊，即係曾經爆過疫嘅院舍咧就都唔少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覺得係咪已經夠安全，足以係做呢個原址檢疫咧？因為有啲而家嘅個案就睇到話懷疑有啲有二次感染嘅情況嘅咁，你自己又點睇？如果原址檢疫嘅時候，會唔會帶嚟更加多呢啲二次感染咧？ 我哋睇翻上一次咧，都有二次感染嘅，但二次感染咧唔係好多嘅，即係我諗個百分比係相當低嘅。 咁而我哋譬如以上一次嚟講咧，我哋都個長者嘅個接種都冇咁高，今次而家高咗，同埋有啲已經惹咗，已經又患咗一次 Omicron 嘅話咧，其實即係當打多一針噶啦。咁喺整體嚟講咧，個院舍嗰方面個免疫能力咧係比上一波咧就強咗好多嘅，應該都。咁有啲係有啲譬如有啲死硬派唔打嘅都冇辦法嘅都。咁但係我哋基於成個整體。個醫療資源嘅運用，同埋以吸取上一次嘅教訓嘅話咧，我諗唔可以再重蹈上一次嘅覆轍嘅啦。 嗯，整體嚟講，覺得原始檢疫會唔會造成一啲群組爆發嘅情況，機會大唔大？ 一定會有機會嘅。但如果我哋有準備嘅話咧，這個群組爆發咧唔會養成一個醫療崩潰。咁我覺得依個先最重要。 OK， 好啊，唔該曬石達明醫生。石達明醫生咧就係老人科專科醫生嚟嘅，講下你點睇喎？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啱啱就傾到關於安老業界，尋日同阿李輝傾到，係咪可以喺一啲嘅安老院一啲嘅環境許可嘅情況下，都可以考慮到俾啲老人家，就算係密切接觸者都好，喺院舍度做翻呢個原始檢疫，唔一定要去亞博館等等呢一啲嘅檢疫中心咧？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民政事务局表示，庆典统筹办公室星期日向出席活动嘉宾发出电邮，提醒他们需要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过程中错误将收件人的电邮显示，为这个人为错误带来的不便向受影响人士致歉。庆典办已经将事件通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已经提醒前线员工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预计总统拜登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又指北约组织和七国集团成员国对于中国会构成挑战的看法日趋一致。沙利文说，七国集团将在峰会的公布中论述和中国有关的议题，包括非市场经济操作、债务处理方式和人权，而北约的战略构想亦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讨论中国。他強調，西方國家不想與中國對抗，亦不希望將世界分割成敵對集團，而是希望確保中國和其他國家遵守一套公平、獲所有人理解和同意的規則。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較早時回應七國集團提出的涉華新倡議時，強調中方反對打著基礎設施建設旗號，推進地緣政治算計和抹黑污蔑一帶一路倡議的言行。內地環球時報就在社評中指出，西方最高規格的兩場峰會竟然將本應可以是重要合作夥伴的中國視作為對手甚至敵人來對付，令人遺憾。乌克兰中部工业城市克列缅丘克一个购物中心怀疑被导弹攻击，一度陷入火海。地方政府话增至最少13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是俄军所为，形容是欧洲史上最厚颜无耻的恐怖行为。市长亦指责俄罗斯干犯反人类战争罪行。各方谴责今次袭击，英国首相约翰逊慰问伤者和死者家属，又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出残忍和野蛮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全球感到震惊，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向俄罗斯追究责任。联合国发言人说，对事件感到遗憾，强调任何类型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购物中心，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日经平均指数报26924点，升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24.36美元，卖出182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35.54，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6，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四宗交通意外啊，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喺新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石湖围对出。就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石湖围。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都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彩虹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红桥一段就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啊，龙尾排到去石湖围的，就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的意外，虽然啱啱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石湖围对出。咁喺港岛区较早前㗎啦，湾仔嘅分域街由于有警方行动啦，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撑本地足球， 亚洲足协杯2022，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亚洲足协杯 J 组， 香港代表东方龙狮 出示泰国武里南，力争出线。 星期四下午5:45，东方龙狮对台南市，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安坐家中， 紧贴港台电视32，为东方龙狮齐心集气。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萧乐文。早晨。 讲到最深刻嘅议题咧，都应该系新冠肺炎啦。我做呢个节目咧，大部分时间都系戴住口罩做节目噶，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嚟嘅。就算系戴住口罩都好啦，我做千禧年代呢个节目都系同平时一样嘅，都会将唔同嘅声音带到去听众度。我系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2022年6月28日，新增1873宗确诊， 社交距离措施延续两周至7月13日。 卓尔居广场海港酒家累计41人感染，酒家换气量低于标准。 云咸街枪击案再多6人被捕，暂未起回涉案枪械。 乌克兰有商场怀疑遭导弹袭击，地方政府指最少13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先讲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啊！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咁大家留意住啦。另外想同大家讲系有关于珍宝海鲜坊啊，佢之前咧系嘅声明咧就提到话佢喺6月14日啦，珍宝海鲜坊咧系启航离开香港之后咧，就去到星期六下昼啊，行驶至到南中国海西沙群岛附近嘅水域嗰阵咧，遇到风浪，船身入水开始倾侧，负责航程嘅拖船公司咧系尝试过救援啦，不过咁啊海鲜坊咧喺星期日咧就系全面入水翻转嘅，咁又话由于事发地点水深超过1000米啦。如果要進行咧打撈工程咧，都係非常之困難嘅。不過及後咧，海事處咧就話咧係收到報告啊，就海事處話收到報告啦，就話係嚟自於船東經佢個代理人咧提交嘅書面報告，就係當時咧係遇到惡劣天氣咧，而珍寶海鮮房咧係傾翻，咁就話目前咧當時嘅講法咧就係喺23日嘅，就話目前咧珍寶海鮮房同佢嘅拖船咧仍然喺西沙群島一帶嘅水域海面啦，咁啊船東會繼續跟進處理。咁啊再新啲啦，及後咧呢個珍寶海鮮房嘅母公司香港仔飲食集團咧就話，直至到星期日咧，拖船咧仍然喺西沙群島一帶啦，咁就話喺海鮮房嘅附近咧係留守協助維持航道安全嘅，咁就話三沙海事局咧正跟進今次嘅事故，喺考慮到當地同埋國際海事法規之後咧係採取適當嘅措施嘅。究竟最新嘅情況係點咧？而家係咪仲係喺即係拖船同埋海鮮房都仍然係喺嗰一帶嘅水域嘅咧？可以點處理咧？而家個如果講到個情況係即係入水翻轉嘅時候，冇理由即係擺喺個海嗰度噶嘛？咁究竟要點樣處理成個海鮮房咧？你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造船及化工分部前主席司徒嘉成，早晨。 早晨， 早晨，司徒嘉成，你好，你好，你好。头先讲到香港仔飲食集团，即系比较新啲嗰个嘅说法啦，就话即系而家咧就系喺嗰个嘅水域嗰度，就考虑到当地同埋国际海事法规之后咧，采取适当嘅措施。一般嚟讲，呢一啲嘅事故，当地嘅海事局可以有啲乜嘢嘅跟进行动咧？ 其实咧，一路以来咧，珍宝出嚟嘅消息咧，会即系好唔明朗。咩叫做倾覆咧？倾系倾斜，覆系反转。咁佢倾覆嘅原因系究竟嘅船系摆横咁样瞓喺海里面咧，定系个船底向天咧，或者个船底同嗰、那个水平线成几多度浸喺水里面咧，大家都唔知嘅。咁當然喺一個公海嘅情況咧，我哋要睇到個區域啦。究竟三沙海事局准唔准許佢船東去做一個沉船嘅舉動咧，或者係要佢去打撈呢隻船，而拖到一個安全地方，唔影響河道咧？呢、這個就係船東呢、這個香港仔飲食集團咧，要同當地嘅海事局去聯繫啊，因為嗰個位置咧會比較尷尬啲嘅。雖然話嗰個係中國嘅領域，但係佢都鄰近係越南嘅，所以好多情況都有變數嘅。咁呢個就要佢船東自己去跟進，或者船東委託佢嗰個代理幫佢跟進嘅。就算哪怕佢嘅拖輪喺現場去遊弋嚟講咧，只不過係去觀望，嗰隻船有機會隨住風同埋水流嘅改變咧，而咗去移動嘅。咁大致上咧，到現時為止，我哋都睇唔到一張圖片，究竟係船係橫瞓喺水面啦， 定係個船底向邊啦，定係嗰個船係傾側啦。因為佢而家有八個浮水艙，只有兩個浮水艙係 損壞咗， 仲有六個咧都係有用嘅。咁表示咧呢個浮艙係將嘅船咧係浮起嘅。咁究竟個浮起之中係船底向邊啦，定係話隻船橫過或者斜過喺船喺當其時嘅地方啦？所以拯救嘅方式咧，都因應唔同嘅方面咧，先至可以解決到嘅。 我都想問阿司徒嘉誠，頭先你提到有唔同情況，如果隻船係橫瞓或者橫傾，另一個情況就真係反轉咗啦，個船底係向天啦。首先對嗰個嘅水域航行嘅船嚟講，有啲乜嘢嘅影響同埋危險啦？而呢兩個嘅情況之下，如果要係即係所謂要處理佢嘅時候，可以有啲乜嘢唔同嘅考慮咧？喺頭先你講呢兩個情況。 嗱，如果平放的話咧，拯救嘅時候就會比較上係容易啲，即係擺橫放。如果船底向天的話咧，嗰個拯救難度咧就會高啲。點解佢而家喺呢個位置咧？佢隻拖輪要喺度一路遊弋咧，最主要就唔希望有其他嘅遠洋船泊近嗰個地方，或者困到珍寶。而導致到佢有另外船隻發生意外，咁呢個情況就好嚴重。 頭先我都引述到啦，咁啊集團就話三沙海事局就跟進緊個事故啦，正係就話考慮到當地同埋國際海事法之後，會採取一啲適當嘅措施。頭先提到話係咪可以整沉佢嘅？以你了解咧，根據國際海事法規或者當地嘅一啲法規，係咪可以咁樣做？有冇權咁樣做？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香港飲食業集團有沒有提出棄船先？如果他沒有提出棄船呢，那他只是跟這個三沙的海事局大家去溝通，去詢問究竟這隻船可不可以放沉。但是放沉這隻船也有個難度的，因為最主要的問題，他六個浮艙呢將這隻船還浮在水面的。如果那裡是真真正正是他們所說的一千米呢，隻船有什麼辦法可以沉到內海底呢？因為任何一個物件來說呢，它都有自浮力的。當你去到某一個深度呢，它就會停在那裡半浮沉的形態的。那對於在那個公海來說呢，會令到航行方面呢就要很小心了，因為它那裡打不到浮標。咁冇人知道嘅船喺水底裏面咧半浮沉咧就好喐去邊度？咁呢個係製造好多航道嘅危險嘅。 哦，即係你，我想搞清楚，你意思係就算係唔知用啲咩方法啦，係咪打沉曬佢嗰啲嘅浮力艙之後，佢都未必會沉曬嘅，可能喺個水底度，未必跌曬落個海底入邊，喺中間啊浮。 冇錯。 咁冇得預嘅喎，呢個點？ 每一樣嘢都會有自浮力嘅，你好似啲我哋例如整條木。點解好多時喺行船嘅時候會撞到啲木啊，或者打到啲木呢？因為佢半浮沉，佢去到某一個地方嘅時候呢，個水壓同佢嘅重量大家平均的話呢，佢就會停留喺嗰個位置，喺跟住水流飄左飄右㗎啦。咁有咩辦法可以將珍寶真係完全沉咗落一千米嘅海底呢？因為本身佢嘅船得五千噸。如果佢打穿個浮艙的話啦，教佢嘅重量咧，因為佢上架全部都係用木材會多，咁而佢珍寶嚟講咧，仲有一個登船嘅平台嘅，大家去到都知道咧，喺兩邊走道咧，嗰度有成四米闊嘅，前後都有成六米闊嘅平台，咁佢反轉咧就等於一塊浮板，加埋個艙個浮艙。咁而家最主要個問題就係嗰隻船本身嘅狀態係點咧？我哋冇人知道。而應該香港仔飲食業集團咧，佢應該可以得知到代理或者當其時船長匯報俾佢聽個船而家嘅狀態幾多少，或者佢有相俾佢睇。我哋乜嘢都睇唔到，而家就係估嘅啫。 咁如果真係要唔好有呢個半浮沉嘅情況，要完全沉曬，可以喺技術上有啲咩要做呢？ 佢要將啲艙打開咗之後呢，仲要計算佢要擲幾多沙石， 入去個倉嘅船先可以一路沉到落底，同埋沉落底嘅時候咧，佢亦都要監管住只船咧，唔好係左右移向或者周邊走，因為當其時嘅水流你冇辦法捉我嘅，咁你仲要揾船去監管住，確保呢一船真係沉到落一千米嘅海底啦。 咁成本貴唔貴嘅呢個 長嘅 嚇？成本貴唔貴？ 呢、這個都好貴嘅，呢、這個都，因為你要計一計條數，究竟你要灌幾多石落去啲倉裏面，然後先可以將只船下沉咧？因為只船本身佢都有上浮力噶嘛。咁、我睇唔到海事局嚟講咧，會批佢去放只船放沉佢咯，或者要佢點揾辦法拖只船埋去近岸啲嘅地方去做。 即係你覺得頭先呢一個技術上嘅問題啦，另一個就係權嘅問題啦。就算你係放棄只船嘅時候，都可能人哋未必批俾你嘅喎。咁係 啊係啊，因為你要證明得到俾海事局睇，究竟呢只船係咪真係沉到落底咧？如果唔係咧，你喺嗰個位置咧，佢有機會再漂開啲咧，咁有啲商船過嘅時候咧，個食水都比較深，分分鐘會打到。 咁但系拖翻去就系咪咁容易咧？或者头先讲到成本嘅问题啦，同埋技术嘅问题啦，唔系讲沉啦，讲拖翻去又可以点样做咧？ 其实系我哋要分开几方面去睇嘅、 嗯。 第一方面，我睇佢横卧，即系只船系我哋仲见到佢半浮沉，系打横咁板度嘅。咁我哋可以用嘅咧，系话用浮带去打气，将佢充气。升高的定位，甚至乎亦都可以找在国内有一隻半浮沉的船，它是个横道是40米直径是100米，就可以将这隻船托上来的。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说如果它真的个船底未曾向大天，只不过看到个斜位和那个水平线成了又未到180度，只是去到82度嘅啫。咁变咗咧，我哋都系用浮带去将佢充气，揾吊等去担住，慢慢将佢升翻起，而去反翻转镜嘅船。如果反转晒只船的话咧，船底向天咧，呢、這个就会比较上系难救啲嘅。如果反转晒成只船咧，佢唯一可以做嘅地方咧，就系话。要找一些浮帶固定了船的位置，不要讓它再往下走。跟住呢，就將一些浮帶呢對住它那個二樓三樓的地方呢打橫穿過去，然後打氣將它平穩返隻船去平放。 即是浮返上來沉咗水個位。 然後呢就找隻浮等去接隻船。 但呢個成本難啦，係咪仲貴過整沉嚟嘅？ 其實貴會貴多三分一咯。 嗯， 整沉佢都唔簡單嘅。 O、okay. K， 我最後想問啦，香港海事處對於而家即係新埔海鮮房嘅而家嘅狀況咧，係咪冇任何嘅管轄權嘅咧？已經 其實我哋要咁樣睇嘅，有兩件事情我哋要睇。第一，呢隻船本身喺香港。是出牌的，若果他拖航之前呢，他不可以有雙重國籍，若果他已經掛了其他國家的方便旗，而將海事處的牌照取消了，那這個問題海事處呢是沒有直接的管轄權，只可以他諮詢到海事處的意見，海事處是幫他手給一些意見他的，那如果看著他拖出去海中間嚟講咧，外海咧，佢應該係已經係掛咗某一個國家嘅方便旗，所以同海事處就拉唔上關係。 OK， 佢亦都唔需要喺24小時去報告俾海事處聽，因為隻船正式係唔係香港船，而係外來嘅船。 OK， 好，唔該曬司徒嘉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多謝你。 好好 先到嘉盛第一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前主席嚟噶，同我哋讲到珍宝海鲜房而家嗰个情况，可能有啲乜嘢嘅处理手法咧？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议题，有关于咧，寻日咧喺立法会公务小组咧就开会，倾到关于西九文化区嘅一啲基建工程啊，包括就话会喺即系佢嘅南部登岸設施嚟嘅，呢個就涉及到話會係起一啲咧俾船隻用嘅南部登岸設施啦。咁見到一啲議員都關注，即係係咪交俾西九管理局去處理咧？會唔會帶嚟一啲額外成本咧？等等嘅。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啊，各位聽眾，早晨。 早晨，楊永傑，頭先提到呢一個嘅喺西九文化區嘅南部登岸設施，點解你哋咁關注係咪要交俾西九管理局去處理咧？ 因為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西九管理局咧過去即係喺西九文化區裏面起嘅工程咧，都往往都係超支嘅，甚至咧就係延期啦。咁你包括起高中心 Empress 都係咁樣。咁我哋都好擔心咧，即係西九文化管理局咧係咪有呢個專業嘅知識去管理啲工程嘅項目？所以我哋都非常之擔心，即係如果將南面登岸嘅設施交俾管理局去處理嘅話，或者興建嘅話咧，咁其實會唔會有超支咧，或者會唔會延期咧？因為其實你睇翻嗰個工程嘅，其實就唔係好複雜嘅。但第二個大家關注咧，就係第二個點啦。咁、那個費用嘅問題，咁啊交俾管理局去做咧，要格外要俾多830萬。第二個咧就仲要咧政府仲要整一個獨立監察嘅。開支就170萬，即加埋就1000萬左右。咁大家就會關注啦。咁既然呢個咁簡單嘅工程，係咪政府自己做咗佢咧？咁可以慳咗好多公帑啦，但係差唔多1000萬。 嗯、 第二樣嘢，喂，呢、這個設施交俾管理局，係咪會即係大家都擔心會超支或者甚至延期？咁啊，對成個交通嘅運輸咧，都唔係咁理想嘅。咁仲有一個爭議點咧，就係嗰個南岸登岸設施係咪要起一個梯級俾其他嘅公眾嘅碼頭，即係公眾嘅登岸嘅設施。咁呢個都係琴日大家主要關注嘅三個方面啦。 嗯，我見到民政局啦交去立法會公務小組嘅文件咧，就提到話，如果係由管理局同埋政府承辦商咧係分開各自做一啲工程咧，會容易引致互相阻礙咧，大大增加工程延誤同埋造價上升嘅風險。考慮到呢一點，如果真係呢一類嘅工程啊，交翻俾管理局自己做，係咪即係更加配合得好啲咧？又會？ 首先睇返我哋琴日傾嗰個基礎設施啦，佢一共呢有四項嘅，咁第二項呢，就第一項就頭先講咗南面登岸設施啦，第二項就係排水排污供水嘅系統去支援咁個西九文化區嘅第二區嘅計劃嚟嘅。咁呢兩個嘅項目呢，第一個呢其實可以獨立做嘅，第二個呢我都同意嘅，因為第二個呢就牽涉呢上蓋嘅物業啦、住宅商業等等嘅設施發展。咁呢個交俾咧西九管理局同埋西九所發展嘅承辦商去做咧，我覺得合理嘅。但如果你睇翻南面登岸設施咧，就同翻佢交疊咧係冇完全冇交疊嘅，因為佢2025年咧已經完成，而嗰個排污排水系統咧，佢就要等翻嗰個承建商入場咧先去做，所以兩個係唔同嘅工程嚟嘅。所以我議員關注就係南岸登岸設施係咪可以獨立開就自己政府做翻咧，咁會更加符合成本效益，二嚟又唔使俾格外嘅費用嚇。 我見到土木工程拓展署南拓展署署長啊陳福耀都提到話，過去其實有委託過管理局咧做一啲嘅基建設施嘅，咁就話都係喺造價核准嘅預算造價入邊嘅，時間亦都係同預算咧預計咧係相若嘅。咁過往嘅即係記錄嚟講，係咪都睇到佢哋？都叫按合理的時間和預算來完成到呢？ 我不知道他說按合理的時間是不是包括超即延期都是按照合理的時間啦，所以我們你看回整個西九文化區的工程上面啦，你看到基本上就是延期和超支的。我不明白即他拓展署是到底他對於延期和超支是覺得合理還是不合理啦，所以如果他覺得延期超支都合理的，咁更加會令人擔心呢個工程交俾西九文化管理局去委託佢去做咧，咁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咯。 嗯，過往其實係咪土木工程拓展署一啲小組都會定期或者有啲突擊嘅巡查嘅，有冇效咧？又 我自己佢哋都有個機制去突擊巡查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就算你突擊完巡查完之後咧，你要延期要超支，佢都冇辦法嘅。佢最多咧就係、是、啊咁啊罰下你錢啦，咁佢有罰錢嘅機制。咁第二樣嘢啦，當然佢都委派咗政府都格外用多170万咧，請一個獨立監察去監察翻管理局做成點嘅。咁我翻翻轉頭就係話，點解我哋要使咁多錢去做咧？咁呢啲係公帑嚟噶嘛？點解唔政府自己做翻咧？咁自己做翻又唔會影響到成個西九嘅發展嘅項目。二嚟又有信心嘅保證，三嚟又慳翻官帑，咁呢啲就係我哋議員要關注嘅問題咯。 嗯，政府做翻唔會令到成個時間上面會慢咗嘅係嘛？應該唔會咁啊。 其實唔會嘅、嗯，其實南面登岸設施咧，佢原計劃就2025年就完成啦。這個、呢個咧，你睇翻個圖咧，就同翻佢所講話要疊加工程啊嗰啲係冇關係嘅，因為疊加工程咧、嗯、主要講排水排污嘅系統咯。 OK。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佢哋就關心到有關於呢個西九文化區嘅一個基礎建設工程，就涉及到喺南面登岸嘅一個設施啊。咁佢其實喺西九文化區嘅藝術公園嘅海邊嘅，咁就話呢一個嘅設施咧就可以日後啦用嚟使用喺一啲嘅水上交通工具啦，去到西九文化區嘅遊客都可以用呢個登岸設施嘅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頭先講就有關於珍寶海鮮房啦，究竟點樣處置咧？喺一個嘅傾翻嘅狀態之下咁，另外都提到有關於安老院舍係咪可以喺一啲特定嘅情況之下，就算長者係密切接觸者，都唔一定要去檢疫中心，可以係原址檢疫咧。18723118723。 預料喺6月30日同埋7月1日訪港，但係不會留宿，而係每日乘搭高鐵往返深圳。港府將會在星期四晚在禮賓府設宴接待。至於訪港行程，除了出席慶典和新班子的就職儀式，西九文化區和科學園預料都會在行程之內，其中科學園星期四幾近封園。另外據了解，為了降低染疫的風險，多位高官已經在昨日起入住指定酒店進行閉環檢疫，期間可以點對點返回辦公室工作，但就不可以出外用膳。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很大機會星期四乘搭高鐵或者私家車來香港，星期五參觀完機場之後試用三跑乘搭飛機離開。七一出席就職典禮的現屆和下屆官員原定星期三入住隔離酒店，據了解部分官員為免被無需閉環管理的家人感染新冠病毒，自行提早入住酒店。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政府表示本港疫情出現反彈風險，而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的活動陸續展開，為了確保疫情下不會因為人流和社交活動增加而加劇，將會加強檢測的安排，包括免費派發快速測試套裝，向重點區域加緊發出強制檢測公告等等，亦都會密切留意疫情發展，按需要採取圍封強檢行動。成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宣布社交距離措施將會延續多14日，去到下個月13日，以防疫情反彈。當中包括繼續要求市民快速檢測無事才可以到酒吧飲酒。另外，當局亦都延長現有協助外籍傭工和他們僱主應對疫情的措施，包括外傭合約有效期限最多可以延長6個月，去到明年3月底。《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隨著下屆政府重組架構，七一開始多個政策局的常任秘書長都有人事變動，現時是廣播處長的李伯全將會升任為保安局常秘，而目前為後任辦常秘的鄭中偉七一之後過渡為特首辦常秘，而現任特首辦常秘林雪麗就會轉入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不過當局未有同時公布繼任廣播處長的人選。信報報導。 商報報導，金管局前总裁陈德霖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内地发展势头不可阻挡，香港作为双循环格局中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键节点，没有一个地方会比香港可以更好地连接内地和海外。他特别指出，面对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大家最应该讨论和关注的是如何加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竞争优势，发挥好香港的金融中介角色。商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 政府去年四月底开始规定餐饮处所新鲜空气每小时的换气量必须要是六次或以上，或者已经是安装好符合规定指定规格的空气净化设备。一年多以来，本港多次发生食肆爆疫，部分在事后被发现新鲜空气每小时的换气量根本不符合规定。社论话，相关工作小组有必要再作详细检讨，完善相关规定，否则本港的抗疫工作只会被拖后腿。成报社论， 信报社评，长期严格的检疫措施显然窒碍经济复苏。后任特首李家超明言，与内地全面免检疫通关是优先工作，即使短期内未必那么容易实现，仍然可以研究一些临时的措施，减少外地来港人士的不便，例如容许居家隔离或者缩短在指定酒店的检疫日数，有助铺路逐步迈向恢复人流正常出入境，新政府值得认真研究。信報社評， 明報社評就話，廣州南沙推出粵港澳全面合作方案，意在搶佔發展創科產業的高地，吸引高科技人才和爭取國家政策支持。其中有與香港和其他珠三角城市競爭的範疇，亦都有需要香港配合共同發展的部分。社評話，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應該不甘後人，盡快提出香港的大灣區發展規劃。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半年結在即，港股有起色，恆指三日累計升近千點，相信是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四將會出席香港回歸25周年活動有關。市場憧憬它會帶來惠港的政策大禮。社論提醒投資者切勿被短暫上升動力衝昏頭腦，因為美國聯儲局七月以至下半年仍然會持續大幅加息，股市受壓風險未除。星島日報社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四宗嘅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曾大屋。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曾大屋。喺七潭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学园街，就系七潭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学园街。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龙翔到去荃湾，近住新光中心中线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已经处理好噶啦。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新光中心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散晒的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交通是正常的，但是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这一段还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洪天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体艺中学对出。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这一段同样都是车多，车龙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在封路方面，湾仔的分域街因为有警方的行动，去告士打道方向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揸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暂时就不要行这一段的分域街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海怡半岛御林居、荃湾豪景花园林景阁、沙田石门村美石楼和碎石楼、青衣盈翠半岛三 A 座、马鞍山耀安村耀和楼、大埔运头塘村运来楼、屯门大兴商场地下64号铺百分百餐厅、屯门良景街市地下 LK 一号铺嘉华餐室，同埋屯门良景广场 L 一零三号铺增鲜回转寿司。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2022年6月28日，新增1873宗确诊，社交距离措施延续两周至7月13日。 卓尔居广场海港酒家累计41人感染，酒家换气量低于标准。 云咸街枪击案再多6人被捕，暂未起回涉案枪械。 乌克兰有商场怀疑遭导弹袭击，地方政府指最少13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14啊！头先讲到咧，喺8:至8:30嘅时候咧，倾到有关于安老业界系咪话部分院舍嘅长者咧喺密切接触者嘅身份之下咧，都可以做一个嘅原址检疫咧？咁寻日访问到咧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啊李辉，佢提到咧有一啲嘅疗养程度嘅安老院咧出现一啲嘅个案啦，啲长者咧系可能涉及到系要长期卧床啊、插喉喂食啊，有啲就要插尿喉啊、肛袋等等嘅咁。咁就話佢哋呢一個嘅身體狀況咧，都係因為要密切接觸者嘅身份咧，而要去到亞博館咧。對於啲長者嚟講，呢個安排咧，佢就認為係唔係最安全啦。亦都話有啲嘅院友家屬咧，都有啲意見嘅。你自己點睇咧？如果真係密切接觸者嘅長者喺考慮到佢哋身體情況適唔適合之下，做一個原址檢疫如何咧？風險又夠唔會唔會大咗咧？安唔安全咧？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咧就講下有關於咧，即係呢個劏房相關的一個條例，其實就是2021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其實在今年1月22日生效。這個條例有些什麼呢？包括就是規定業主和租客是日後簽這個的標準租約，並且要打離印，租客可以享有合共4年的租住權保障的，業主不可以濫收水電，還有在2年的死約期滿了之後就加一個加租上限咧，係要參考當時嘅全港住宅物業嘅租金指數，並且咧以10%為一個上限嘅咁。嗱，成個呢一個嘅條例生效之後，對於一啲嘅劏房嘅租客啊住户嚟講咧，有冇一啲嘅幫助咧？或者佢哋面對嘅成個租嘅環境嘅時候咧，會唔會一啲？嘅面對嘅情況咧，都係好過之前咧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早晨。 早晨，施麗珊，我見你哋都有一個嘅調查，係針對住今次即係呢個租管條例生效之後，一啲嘅劏房租户面對嗰個嘅情況嘅咁。你哋幾時做嘅個調查係？ 我哋嘅調查其實4、5月先做嘅，最近先做嘅。 嚇，訪問咗幾多個租户咧？有 291家嘅。 291嘅，系诶网上定系亲身做嘅咁系？ 我哋设咗个 Google Form 嘅，咁佢哋识填嗰啲就自己填，有啲唔识填，我哋就喺电话度同佢哋去答咯。 OK， 系啦。主要个调查了解到个情况系点咧？啲租户。 但我哋问咗嘅，其实佢哋有啲冇需要签新租约嘅，因为有啲就即系咪咁我哋就发觉有差唔多两成嘅人其实就已经要签新租约噶啦。 嗯。 咁但系咧，佢就发觉咧，其实差唔多呢两成嘅人同业主提出之后咧，只系有两成几嘅人咧，真系业主同佢签新租约，其他咧就业主好似即系觉得大家唔使签啦。咁咪繼續運行啦。咁同埋呢，喺呢啲人之中呢，我哋其實問咗呢，即係我哋問一啲即係佢哋有冇加租嘅情況嘅。咁我哋如果係通過之前呢，一般嘅中位數呢就係200蚊加租。咁但係問返佢有冇因為租管而加租呢，咁就嗰人之中呢大概9%嘅人話有加租嘅。咁而加租嘅中位數去到300蚊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其实可能因为冇嗰个起始租金嘅立法呢，就引致咗呢有啲人呢係嗰啲业主就走法律啦，就即係喺嗰个起始租金嗰度呢就加多啲囉。 嗯，头先讲到话加租嗰度以前可能200蚊，而家就有啲加到300蚊，但我哋点样比较，即係一般嚟讲平均一个嘅劏房租金系几多，而呢一个幅度系算唔算多呢？200去到300。 我哋平均通常啲劏房咧，大概4000多蚊租嘅，系啦。咁都如果中位数就低过10%啦。但系如果唔系中位数，我哋见有啲咧都加到500、1000咧，都已经150啦。 嗯。但加呢一個數其實即係就住，如果就翻個條例嚟講，佢就冇違反個規定噶嘛，即係佢可以喺新約嗰陣係即係再續租咧，可以加租。係 啊，所以啲業主咪好，有啲業主咪好聲咯。 嗯， 喺新約之前佢就同你加多啲咁樣，係啦。 嗯嗯，頭先就提到另一個問題，就係啲業主唔肯簽租約，係咪咁啊？有80%係嘛？ 係啊，70%咯，佢直頭即係覺得唔需要簽啊，咁我諗好多業主唔知道，其實佢唔立標準租約係會犯法嘅，係啦。 真係唔知定係有即係嗰個租客 有 提過。 有啲人唔知啦，有啲係可能覺得即係你捉唔到我就有得佢，同埋有啲租客亦都唔敢去投訴啊，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問題。 但個租客有冇直接同佢講話？其實你而家真係要立個租約嘅喎，如果佢唔知嘅時候提完之後，有冇啲乜嘢嘅唔同嘅情況咧？ 系啊，我提完都冇反应，咁但系啲租客咧就都有个惊，就系觉得政府好似喺支援方面啊，啲人手啊唔系好觉有啲人手嚟主动揾佢哋啊，或者佢哋去揾嗰阵时都好难。咁、尤其唔知系咪实施啱啱你知一月之后实施又第五波啦，咁可能政府部门又有啲甚至系在家工作好难揾噶嘛。咁所以呢个就系一个。在初期嗰個實施上嚟一個即係比較睇唔到個政府好積極去主動去做咯。 即係其實你哋期望政府喺個監察租管條例上面可以點樣主動去做咧？譬如租户又驚，頭先你話提到，即係見到一啲違規嘅情況都唔敢去投訴。 我哋覺得政府其實佢應該係第一要大肆宣傳啦，無論喺電視啊或者各樣，第二就應該要落區咯，即係要上門洗樓啊、拍門啊，喺街嗰度做多啲嘅諮詢展覽啊。咁同埋佢應該係主動上門抽查嘅，咁就會令到啲業主即係會知道其實政府好切實咁執行啦。第二啲租客都覺得即係隨時可以揾到政府，有啲咩事都起碼有人支援咯。 嗯，主動上門抽查嘅意思係查啲業主有冇立租約，定係點？ 睇業主有冇立租約啊，叫啲租客睇下佢哋有冇租約啊，咁樣咯。 嗯， 係啊，甚至其實水電都係嘅。其實水電咧就唔係睇新唔新租約。條例通過之後咧，就應該就係以嗰個帳單去計噶嘛。咁、但係我哋就好多居民話，其實個業主都係照同佢講你幾多錢到咁樣交咯， 就冇攞個帳單出嚟俾佢睇。 係啦，有啲時就壓曬膠咁樣咧，都唔攞出嚟噶嘛。 呢、這個喺調查到有冇問到個濫收水電嘅情況係如何啊？喺實施咗條例之後， 都有㗎，其實都仲有成3-4成嗰啲業主都仲係個帳單冇攞出嚟嘅。 30%業主， 系啊系啊， 嗯 喂，另外我想問咧，就係今次即係喺修例嗰度咧，有提到話嗰個加租嘅，就話兩年死刑期之後，其實可以有得加嘅，咁但係就有個限制啦，就係以即係全港住宅物業嘅租金指數去計，就係10%為一個上限嘅。呢個有冇跟到足嘅又？ 這個我哋暫時就冇，就未有新租去到舊租即咁嘅情況嘅，係啦。咁但係呢啲業主咧就同埋啲租客咧就最記得呢條嘅，即係大家最記得呢條就係話要10%，但係咧佢哋通常記10%啲業主啊，即係講話政府都講10%啊，但係佢就唔知其實仲有個租，即係嗰個市場嘅價值， 實際個變動啊嗰個。 系啊，同埋通常都系低过10%嘅。 嗯哼。 咁但系业主就揸住个10%嚟讲。 嗯，因为以较低者为准嘅，就上下10%。 系啦，佢就以业主就以较高者为准咯。 嗯哼。 系啊 ，OK。另外，我见你哋嘅调查都问到话，租金占收入嗰个比例嘅，呢个系咪有啲咩唔同啊？同两年前嘅调查 都好高嘅，即系我哋见到租金占入息嘅比例再提高咗嘅。咁我谂个原因咧，就真系有加租嘅情况啦。第二就好多居民嗰个入息系低咗，因为嗰个疫情，咁嗰、那个咁即系一涨一减嘅时候，就会嗰个幅度更加大咯。 整体嚟讲，就住呢个劏房租管，我见到你哋就住实行个情况啦，行咗一段时间啦，你哋有啲建议嘅。头先就提过，譬如话起始租金咁啦，你谂住希望几时可以列到 咧？起始租金咧就应该尽快做嘅，咁政府立法嗰阵时佢就话希望两年之内做，咁我哋觉得两年就真系一定要做到，因为其实睇到个情况系有问题嘅，因为我哋做嗰个调查讲紧9%加租咧，咁但系如果你扣除嗰啲冇立新约唔系续紧约嘅咧，其实讲紧可能系30%嘅人系加咗租嘅，即系嗰啲立新约嘅人啊。是啊是啊，因为那条是问同时问一些未有立新药的人嘛。 嗯 啊、所以其实是严重的，我们觉得是政府要尽快啦，同埋我们觉得应该用回那个差异物业估价处那个差饷租那个租值来估啊，因为其实政府已经有个数据，每一个单位是有多少的那个租值啊。咁你那个租值先再计下一些分间单位要加多少上去，咁我们觉得就比较公平啲啦。 除了这个建议，我看到你们说要设立一些恒常检讨机制，怎样检讨法呢？检讨哪方面呢？ 其实应该就第一啦，那个租户那边差不多是那个指数上去洗楼啊抽查啊，就不是来等人来咯。还有应该服务队应该做多些街站啊上门啊这些都是啦。另外我们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机制是每两年都要检讨一次，咁先会嚟到一啲居民有多啲嘅保障，同埋嗰条例更加完善。因为其实个条例除咗冇起始租金啦，亦都其他啲卫生啊，或者系啲楼宇结构其他嘢，即系嗰个其他各样嘅嗰啲问题都唔系好纳入去嘅。 另外就系租金津贴，你觉得应该要扩阔啲受惠范围喎，系嘛？ 系啊，我哋觉得其实依家个租金津贴只系涵盖一啲要3年，同埋但系就佢唔涵盖一啲非长者嘅单身，但系其实我哋而家都成90,000+人系一啲即系单身人士，咁佢都等紧，同埋佢哋等得特别耐添啊！佢哋要等10多年啊！咁如果佢哋完全即系冇唔受惠，你起码俾几年嘅津贴佢哋，都会帮助佢哋多啲咯。同埋我哋而家见农屋床位好多都系呢啲即系一人嘅，佢好难租到地方嘅人咯。 OK， 明白。好啊，唔该晒施丽生。有关于劏房租管实施之后，佢哋见到嘅市场上边一啲劏房租户面对嘅情况系点啦？会唔会你自己都系住喺劏房咧？一啲劏房租户嚟嘅，喺呢个劏房租管条例实施之后，会唔会有啲嘅帮助？无论系租金等等方面，有冇一啲帮助到咧？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电话旁边有曾女士，早晨。 你好啊，主持，听唔听到我讲嘢？ 听到好清楚，请讲。 Okay.咁咧，我想講翻咧，就係關於老人家嗰、那個，即係如果佢要隔離嗰個情況，因為我媽咪咧其實就住老人院嘅，同埋佢都係全癱嘅，即係要全照顧啊、全照料理嗰啲嚟嘅。咁佢3月嗰陣時咧，佢係中過嘅喺老人院入邊，咁啊去咗亞博，咁我感受就係唔好啦，因為佢係入咗亞博之後咧， 第一我是找不到人啊。咁即係我有打電話去問過，咁其實初時嗰兩次電話咧都好好嘅，咁但係後尾之後咧，佢哋都話好繁忙啊，或者其實因為當時三月份嗰陣時，以我所認知咧，就係亞博嗰陣時有兩組人去處理嘅，一組係社會福利處，一組係醫管局嘅。咁其實首先我要揾到我媽先啦，同埋首先我要揾到係邊一批人去照顧我媽先啦，即係社署啦，定係醫管局？醫管局咁當然就可能佢個醫療嗰個照顧會好啲啦，或者佢會明白啲啦。但其實社署啲人，因為佢哋都係文職嗰啲，可能都未必知嘅。咁我好多時係説話傳説話咁樣咯。咁後期佢都叫我唔好再打電話去啦。咁亦都有個好唔好嘅痛苦嘅經歷咧，係佢住咗九日之後咧就要入醫院，但原來我媽咧就入咗 A 醫院，但佢哋就同我講去咗北大嶼山，但我喺北大嶼山係揾唔到我媽嘅。 咁最后搞咗几耐先揾到 啊？后屘揾咗真系半晚啊，因为佢哋个流程我哋自己都乱啊，咁所以咧就要即系托上托再去揾先揾到。咁其实呢个都唔系重点咯，我想讲咧，其实呢个时候嘅老人家同埋旧年嘅老人家咧，已经好唔同啦，因为咧我 今年年头系嘛，即系定系讲紧。疫情 今年年头，因为旧年啦，因为其实旧年年头嗰阵时，我哋已经签晒纸咧，就俾我妈去打疫苗嘅， okay. 都系打噶啦，定系打噶啦。但系就因为好多家属啊，或者其他原因啦，当然明白啦，佢哋就话唔打啦，或者系即系总之延迟去打啦，政府又冇逼佢哋去打啦。咁其实旧年到今年年头，其实好多老人家系冇打疫苗噶嘛，咁啊中晒招咯。中晒招咯，我媽係打了兩針都中咗招嘅，咁跟住佢喺亞博啦，揾唔到人啦，出翻嚟就差咗好多噶啦。咁、但係今年年頭打好之後，其實以我媽咧，其實已經喺上個月已經再打第三針，佢中咗啦，都打第三針。呢、段時間咧，其實好多老人家咧喺老人院入邊嗰啲咧，都已經係打過疫苗，打得即係都幾多噶啦，已經幾全面性噶啦。咁如果佢哋冇中，純粹係要因為個院舍可能有啲特別事情要佢哋去隔離，其實佢哋好慘嘅，佢哋真係孤立無門同埋無助嘅，因為有時瞓咗喺度嗰班咧，佢哋係講唔到嘢，甚至佢表達唔到嘅。咁、但係佢哋住慣咗某間老人院咧，其實我哋自己同老人院咧都有好多溝通，點樣去照顧磨合嚇咁樣，經過幾年。佢哋先即係大家都好啲啦咁樣， 所以你贊成係原子嘅，即係就算係密切接觸者都。 係我贊成噶，我贊成，因為老人院照顧佢哋咗好耐噶啦 ，even 可能啲姐姐會有轉變啊，或者會有即係會離職啊什麼嗰啲，但係其實佢哋嘅管理啊，或者係好多架構或者佢哋嘅登記，其實知道個老人家嘅特質嘅。 Okay. 特別的，他們需要些什麼，還有老人家呢，雖然他們不懂表達，其實他們知道的，即是你的照顧者突然換了，又不知道怎麼，很簡單的，他是不是要睡高一點，很簡單，他是不是要側睡，其實這些很簡單的事只有老人家，即是只有老人院會知道咯，但你去到某個地方，就算去醫院也好，或者去到亞博都好、 okay. 其實他們已經是不會那麼細緻的了，因為他們可能想做好都做不到那麼多事 情， 對於個老人家的照顧就會疏忽 OK， 好啊，唔该晒曾女士讲到有关于院舍入边嘅长者嗰、那个隔离情况啊，就算系密切接触者嚟讲，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在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楼的围封强检，大约970人接受检测，发现6宗阳性检测和3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483户，当中60户没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相信，每间药厂都正同不同政府，包括香港，商讨第二代新冠疫苗供应，预料最快第三季有货到港。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辉瑞药厂的数据，完全未接种疫苗的市民最基本要接种三针第二代疫苗，已打2针和3针的市民亦应该打多1针第二代疫苗， 多个研究显示两针新冠疫苗无效抵抗 Omicron 病毒，大部分研究证明要打三针才能够抵抗 Omicron。对于有报道引述药厂莫德纳指正寻求向本港引入针对 Omicron 病毒的第二代疫苗，并可提供800万剂，崔俊明说最重要是等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哪一个病毒株型，现时数据未出，有关供应量是言之尚早。根据过往的做法，特区政府会分批分期订购疫苗，相信不会一次过买入大量。民政事务局表示，庆典统筹办公室星期日向出席活动嘉宾发出电邮，提醒他们需要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过程中错误将收件人的电邮显示，为这个人为错误带来的不便向受影响人士致歉。庆典办已经将事件通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已提醒前线员工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乌克兰中部工业城市克列缅丘克一个购物中心怀疑被导弹攻击，一度陷入火海，地方政府说增至最少13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是俄军所为，形容是欧洲史上最厚颜无耻的恐怖行为。市长亦指责俄罗斯干犯反人类战争罪行，各方谴责今次袭击。英国首相约翰逊慰问伤者和死者家属，又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出残忍和野蛮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全球感到震惊，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向俄罗斯追究责任。联合国发言人说对事件感到遗憾，强调任何类型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购物中心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13点，跌115点，成交金额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跌咗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64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6，跌10.6；国美零售4.1，跌咗4.5仙；阿里巴巴115.8，跌2.3。京东集团256.4跌9蚊，恒生中国企业78.14跌3.8，友邦保险83.4升5.5，港交所390.6跌9.6，美团202.6跌咗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35.31，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7，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4点，升103点。港金报1708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61美元，卖出182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

1997年，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系6.5年，多年嚟轮候时间都系社会关注焦点。截至2022年3月底，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系6.1年，长者一人申请平均轮候时间就系4.1年。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6月28日，新增1873宗确诊，社交距离措施延续2周至7月13日。 卓尔居广场海港酒家累计41人感染，酒家换气量低于标准。 云咸街枪击案再多6人被捕，暂未起回涉案枪械。 乌克兰有商场怀疑遭导弹袭击，地方政府指最少13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关于一啲院舍长者如果要做检疫嘅时候，系咪可以考虑原址检疫，定系去一啲嘅检疫中心咧？另外，头先都倾到关于珍宝海鲜房啦，同埋有调查提到有关于㓥房租管条例通过之后咧，一啲嘅租客咧面对嘅情况嘅，你会唔会都系一啲嘅㓥房租户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有刘女士打上嚟话早晨。 是早晨，先生问你好。 你好，请讲。 是我爸爸就4月份那段时间就中了新冠的。就入要入了名额啦，咁住咗个星期就可以，即系叫做已经变咗做阴性啦。咁就是要隔离啦。咁去到德大屿山咁入去住咧，咁之前喺老人院嗰段时间咧，佢个手脚系冇问题嘅，即系手啊脚冇问题。咁住咗10几日嗰个隔离中心之后，当然佢哋冇人同佢系洗身或者冲凉噶啦。咁变咗翻翻去咧院。院舍嗰边之后咧，院舍就俾电话我，佢话爸爸，我爸爸咧就变咗脚啊，有啲压疮啦，因为佢唔系要长期卧床，同埋要变咗佢，即系佢中咗新冠之前都新冠之前佢系唔需要系七例后嘅，但系冇办法年纪大，即系102岁啦。咁但系都去到嗰边北大之后咧，翻翻出嚟之后咧，佢就系喐唔到，咁因为成日都系嗰个脚啊出晒嗰啲压疮喺度。同埋手冇辦法，因為知道佢老人家佢即唔係拆開壞口，咁突然間就話佢當然會去掹啦。咁呢個無口何必係要用嗰啲手套嚟幫佢套住，唔喐得隻手，又唔可以去自由活動啦，瘀曬啦，即係針筒係瘀曬啦，都係即係呢啲都冇辦法，呢啲要做嘅。但係冇個問題就是，我覺得去到嗰度真係人手唔夠，即係講啲護士人手都唔夠，但係咧。醫生同姑娘都好，我係打電話去問咧，嗰啲情況佢都會主動俾翻電話我哋，我哋留翻啲個信息俾佢，會覆翻我哋嘅。咁就係呢個都係好好。咁問題就我覺得老人院去到嗰啲地方，佢哋變咗嗰個腳嗰啲壓瘡咧，就真係好痛苦啦。翻嚟你過幾月啦，院舍都仲係嗰啲壓瘡仲係有。我問即係院舍，佢話都仲係有啊，而家同佢洗傷都仲係會縮噶，咁即係真係仲係痛咯嚇。即係呢方面，我就係要反映一下，即係啲老人家就係比較唔好俾佢哋咁辛苦、咁勞動得咁緊要咯。 嗰間係私營院舍定係政府嗰啲院舍嚟 嘅 都？ 資助嘅。 但咁你知贊唔贊成咧？即係而家嗰個即係討論就係話，如果有啲嘅即係長者係密切接觸者，係咪可以喺環境許可之下都留翻喺原址做檢疫咧？咁以你嘅經驗咧，你覺得可唔可以咁做咧？ 可以㗎，其實我爸爸之前中咗，佢都俾佢做檢疫㗎，但係尾後有啲問題，佢先至嗰個含氧量低，佢先送佢入醫院啫嘛。其實佢之前都係留喺院舍㗎。 Okay. 是啊，我覺得我贊成的，因為他們年紀大，周圍周好像剛才有女士說，枕頭低啊高啊，那他的院舍的那些活動都很好的，幫他說，即是他叫他的名字，你什麼不舒服啊，幫你沾回高的枕頭，即是他有一種親切感在這裡的，他們 熟悉的環境啦，始終 是。是啊是啊是啊，即其實是對他們是好咯，老人家來說。 OK， 好啊，謝謝劉女士，都是說到自己家人啦，在院舍裡面的經驗啦，那他覺得，即是都是覺得是原址檢疫是可以考慮的。 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一个就係上年其实都发生过呢个同乐居嘅涉嫌有呢啲虐儿嘅事件啦，咁亦都社会都係好关心一啲小朋友啊点样预防佢哋被受到虐待嘅情况呢。咁见到呢国际培友会呢就参考到英国同埋澳洲相关嘅法规同埋指引，就制定咗一份呢叫守护儿童政策，有20项呢相关嘅标准框架啦。及後亦都話會再推出一啲實務守則嘅，咁就列明如果係發生一啲懷疑虐兒嘅事件，點樣跟進啦，成個程序一啲嘅步驟等等，亦都邀請咗10幼稚園咧係參與試行嘅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國際培幼會總幹事蕭美娟，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主持。 早晨，早晨，蕭美娟，呢一個嘅守護兒童政策呢一份政策啦，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有20項咁多嘅，我見你哋點樣定出嚟嘅？同埋我見係咪已經揾咗10幼稚園去試行去參與啦？已經。 是啦，咁守護兒童政策呢，這個就你啱啱都講呢，四大範疇20標準，咁點嚟嘅呢？咁因為第一呢，香港呢係冇一個守護兒童政策嘅官方框架，咁所以呢我哋就要自己去即係搜集資料啦。咁我哋就跟好全面咁做一啲文獻嘅回顧啦，參考咗一啲發展國家，譬如澳洲、英國，佢啲國家嘅守護兒童嘅法規同埋標準呢係撰寫出嚟嘅。咁希望呢俾業界個參考啦，就喺我哋嘅機構落實呢一個守護兒童政策。咁同時咧，其實我哋三年前亦都做咗一個守護兒童政策嘅研究嘅。咁喺當中咧，我哋了解咗唔同嘅教育機構啦、家長啦，同埋兒童對守護兒童嘅嗰個需要同意見。咁亦將佢呢個資料咧引入咗喺我哋呢個框架裏面，咁希望做到一個實證為本嘅參考，俾佢哋了解點樣係一個守護兒童政策嘅國際標準，同埋咧亦都係有本地嘅需要，將佢制定喺嗰個政策同程序。里边咯，系啦。 今次呢20项标准，你哋即系即系话参考过唔同嘅地方啊、国家等等啦，有冇啲边啲系即系都可能一个重点，令到大家都要关注一啲嘅咧？ 系啊，好重要嘅。譬如话其实讲嗰个政策本身，边啲人要去承诺去做？咁大家可能好简单谂就话学校咪校长、老师，最多咪姐姐咯咁。咁但系其实有冇谂过保姆车呢？因为佢其实咧每日都会送啲小朋友翻学校嘅，其实都系一个危机处处嘅地方，亦就或者系提供膳食嘅滑片箱啦，咁佢日日都有嚟嘅，会唔会因为太熟络嘅时候而导致一啲嘅虐待嘅事件发生咧？咁呢啲其实喺好多时咧，大家系疏忽嘅。咁喺程序方面啦，虽然咧我谂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啊要举报啦，咁但系举报俾边个听咧？如果你话举俾校长听，咁如果校长犯事，又应该举俾边个听呢？咁而当中举报咗之后，个小朋友，我哋点样可以令佢唔再受多次嘅伤害呢？而被系即系告发有事嘅嗰个涉事者，我哋点样可以令佢唔再侵犯个小朋友呢？咁呢个程序方面，我哋要留意啦。咁人员及文化就话，究竟我哋请呢个人翻嚟嘅时候，除咗呢个性罪行定罪记录有检测之外，咦，我哋知唔知道佢对于守护儿童嘅态度点咧？翻嚟请咗翻嚟之后，我哋有冇培训咧？喺机构里边有冇文化比较开放嘅，令到小朋友亦都有胆去将佢自己遇到嘅问题话俾学校听咧？咁最后就问责啦，呢一份文件系咪人人都可以查阅？佢哋嘅家长系知唔知道你点样去做嗰个程序，同埋咧系应该经常系咨询翻啲小朋友同家长？咁我哋喺呢四大范畴20个嘅。即 係 個標準咯。 我啲都想仔細啲問下，頭先你提到政策入邊咧，其實我睇翻份框架啦，又話定明明確嘅行為守則，列明對待兒童嘅恰當同不恰當行為，呢啲要點樣列明啊？而家譬如啲前線，譬如啲頭先講到嗰啲譬如保姆車司機啊、學校嘅職員啊，佢哋唔清楚嘅咩？即係點樣要再列明啲咧，或者點解咧？ 舉例我舉個例子啦，譬如老師平時有時都會責訓一啲小朋友噶嘛，學做錯嘢，咁都會拉埋一邊去同佢講係咪啊？咁有時如果佢將個小朋友拉去一間房裏面，如果房係密封又睇唔到嘅，咁其實有個危險嘅。第一，這個小朋友有機會喺過程中被虐待，又或者如果個小朋友誤會就話這個老師性侵我，咁老師又會被誤會。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喺個制定裏面咧，同間學校傾翻，你會唔會有一個嘅房係有個窗俾人睇到你入面做緊啲咩？又或者當你做呢個訓悔嘅時候，有冇可能可以有多一位即係大人或者老師喺度睇住呢？ 咁又或者你有冇閉路電視裝咗喺嗰間房度，令到呢個嘅小朋友係喺個安全環境之下咧，係被老師去即係話翻俾佢聽咩叫適當嘅行為，咁亦都咧保護翻嗰個嘅老師，唔使佢可能咧因為小朋友話你性侵我喎，咁佢亦都係即係有啲可能抑鬱嘅，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程序其實咧可以喺嗰、那個即係手兒童嘅政策裏面咧，亦、 okay. 都連埋嘅，係啦， 互相保障啦， 係啦係啦。 程序頭先嗰部分咧提到一個有一個舉報嘅政策嘅，而家學校入邊多唔多？或者機構入面本身即係要照顧小朋友嘅機構咧，照顧小朋友嘅機構咧，多唔多有一啲舉報政策？你覺得點樣先至係最理想嘅舉報政策？ 其實我哋都參考咗即係一啲幼稚園嘅個入邊嘅即係嘅程序嘅。咁見佢哋都有一個通報機制。問題除咗通報機制之外咧，究竟譬如幾耐要通報咧？又或者我剛才說，當這個小朋友真的被懷疑虐待之後，他們通常沒有一個程序怎樣保護小朋友的，或者涉事者也沒有一個程序，譬如說其實是不是應該要隔離他呢，停職留薪或者怎樣呢，即是其實這些是沒有的，所以是需要更加仔細地寫這些程序下去，等當有事發生的時候呢，同事是知道怎樣去處理了。 人員及文化有兩點我想問，他說招聘的過程之中呢，了解一些應徵者等等對於兒童守護的態度和能力，是不是這麼容易看到呢，在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要問的，就是你是要測試的，就是可能叫他說回當你呢在一個即是學校的環境裡面，你遇過的一些的小朋友是佢曳嘅時候，跑出去，咁你會點做呢？咁你可能聽翻佢嘅描述啦。當然係就咁講，未必一定知道曬。咁但係因為有試用期噶嘛，喺試用期嘅期間咧，其實咧老師應該係要係留心呢一個嘅譬如老師嗰個行為係點樣，咁佢係咪能夠真係愛護小朋友咧？咁樣樣。 仲有一個就係話即係你哋嘅建議咧，就係、是、指派最少一個嘅員工係專責做守護兒童嘅工作，推動機構。嘅實行政策多唔多係咁做嘅咧？你期望呢個專責做守護兒童嘅工作嘅員工係要個角色做到點樣咧？ 係啦，其實呢一個嘅守護兒童專員咧，其實係一個好新嘅概念嚟嘅、就喺香港未有呢一樣嘅，即係好多時未有呢一個職責嘅。咁但係我哋希望咧，每一間學校都有呢個職責擺落去，譬如話可能係訓導主任啦，又或者係校長啦，或者其中一位老師都可以。咁佢除咗日常佢自己工作之外咧，就係俾多一个责任佢，就话如果有人投诉嘅时候，系咪第一个投诉俾佢听咯？咁然后佢点样去保密啦？咁又或者有啲新嘅嘢，佢见到，咁佢会唔会再喺嗰个嘅政策对边去做一啲修订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即系负责，可能就系有一啲嘅安排，一啲嘅培训俾入边嘅员工去一路咁嘅去持续咁进修。咁呢个都可以系呢个专责嘅同事嘅工作咯。 而家你哋呢一个嘅政策啦，就话邀请咗十间幼稚园咧系参与试行嘅，嚟紧系咪都会再扩阔嘅？ 是啊，其實呢，因為我哋應該咁講，我哋做咗呢個政策呢，就係琴日呢我哋就即係推行咗同一間幼稚園推行咗呢個政策啦，佢寫好晒，亦都有晒所有嘅即係標準去做。咁嗰十間嘅幼稚園係做咩呢？其實我哋而家係做咗一本叫做幼稚園守護兒童實務守則，就係將教一啲嘅幼稚園呢點樣將呢個守護兒童政策咧，係嗰啲入邊嘅日常嘅嘅細節咧，係引用喺佢哋機構裏邊。咁因為我寫出嚟之後咧，我哋都除咗我哋俾咗一啲專家團體去睇咗之外咧，有20位專家係幫我哋睇過嘅。但係真係要落實嘅時候，其實要前線嘅員工去落實噶嘛。咁所以我哋請呢十間幼稚園嘅前線員工咧，係幫我哋睇呢份嘅守則，睇下佢哋點落實嘅時候會唔會遇到啲咩困難。咁從而咧，我哋可以再去修改之後呢，我們呢希望在十月再做一個發布，十二月之前呢是將這份守則派了給全港九這麼多間幼稚園。 即是你們目標是全港幼稚園都跟你們那個實務守則。 是啊， 但是怎樣監察呢？他們是不是會落實到的時候？ 啊，其實咧，我諗開頭咧，其實就未必一定可以有咁，因為成一千間咁多幼稚園啊，咁未必咧，我哋即係可以我哋培育國際培育會做到。咁但係我哋希望開初嘅時候，佢哋試行咗先啦。咁然後經過我哋會嚟緊，除咗網上嘅一啲嘅培訓，我哋會做一啲實體嘅培訓嘅。咁等佢哋一路係去試行，然後我哋再下一步咧，國際培育會係會做一個叫認證計劃。咁然後咧就係希望喺過程裏邊協助佢哋。持續是推行守護兒童的文化和那個守則在裏面，而有見到一些的問題，我們希望在過程裏面他們是去改善，從而再發一個的認證給他們咯。 其實我都想說一下，就是你覺得政府有沒有角色呢，在協助這些機構制定守護兒童政策方面？ 是啊，其實有的，因為呢譬如社會福利署它其實都有一本叫做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那其實它在2020年1月呢有一個更新版，裡面呢也講明呢機構應該制定政策措施處理程序去預防虐待兒童事件，同埋如果懷疑呢應該通報，只不過呢這個指引呢就是很大範疇的一個指引，裡面呢是沒有清楚，好像剛才我給了一個例子，究竟怎麼做呢，如果你是要同小朋友去傾佢講得個佢個行為可能有問題嘅時候，應該點做呢？其實佢冇一啲細節教啲學校點做，而學校有時真係唔知道嘅。咁因為嚟緊大家都明白會有啲嘅即係強制舉報等等嘅問題，咁所以其實一啲仔細嘅程序係令到學校容易去適應咯。 好啊，唔該曬蕭美娟啊，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好，蕭美娟咧就係國際培友會總幹事嚟嘅。咁啊，見到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雷昌臣佳咧都話，相信咧培友會定立嘅政策框架啦，可以推廣守護兒童文化，亦都促請咧係全面檢討保護兒童嘅法例啊。今日先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製作周偉業。 当我们进入了社会几年，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棱角被磨平的感觉。当我们求学阶段，很多时候会说善良才是最大的勇气，好人最后尾都会胜利。但是入到社会，你会发觉这个其实是一个充满权力斗争、歹人当道的游戏。美国作家罗伯特·格林 Robert Greene 的著作《权力的48条法则》48 Laws of Power 收录了48条内容，描述人可以怎样得到权力。简单来说，可以理解成上位秘笈，它记载了很多对人性重要的洞察。这本书的第一个章节，亦即是权力的第一个定律，就是切勿功高盖主 Never outshine your master。 从前有个国王，他的宰相刚刚退位，财政大臣和其他臣子争相去夺取这个宰相的位置。那个财政大臣心里面想，如果要争夺到这个宰相的位置，就必须要展现自己的人脉、能力和自己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之后他在皇宫组织了一个非常大型华丽的派对，运用他广泛的人脉，邀请了各界不同的大人物来临。他邀请国王去参加派对，以向国王展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人际网络，希望令到国王相信自己可以升任宰相的职位。可惜事与愿违，国王不单没有将他晋升为宰相，反而制造一些藉口将他困入监狱，后来他就郁郁寡欢地在监狱之中离世。 为什么国王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作声下属的时候，除了看能力之外，亦要在作声下属之后自我感觉良好。故事中的财政大臣不但只没有令到国王感觉良好，反而勾起了国王内心的不安感。国王会觉得自己人物没有大臣那么厉害，这个就是切勿功高盖主的权力原则。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权力的48条法则》，作者罗伯特·格林，由维京出版社出版。